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今天是一个下雨天哈，相信大家在路上的朋友都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拥堵，但是也别太着急，反正在这个时候越是下雨，大家越得相对的慢一点，想一些比较高兴的事儿。比如什么高兴呢，就是马上十一假期就要到来了，你带着孩子，带着全家，或者是自己出去玩一玩，放松放松，解解压，我觉得这可能想一想就觉得挺开心的。今天我们跟大家也聊聊关于旅行的事儿啊。最近有一本书特别火，叫《走啊，去上旅行课》，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的。今天我们也把作者我们的狼叔哈、老狼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块来聊聊亲子旅行。来，狼叔跟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狼叔。 我们今天一块跟大家聊聊亲子旅行。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来过很多亲子旅行的旅行达人，大家可能出发点我问了几个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开始呢带着自己的孩子每周都要出去玩，选来选去发现这个事儿自己其实组织组织也可以，对不对？那个跟着别人玩还得花钱，这个呢组织大家玩还能稍微赚一点，孩子都是同样的在玩，只是家长稍微转换了一下身份。狼叔是怎么开始干这个游学研学呀，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包括想写这个书，是怎么个契机呢？ 这个契机呢实际上是这个源于我当年在化疗病床上的一个 dream list 吧。当时呢就想，如果自己的病能够好，那么就这个换一种人生，换一种活法，其中有一些愿望，这愿望中呢就有一个就是带家人环游中国，环游世界。这是一个当年的一个缘起啊，当然这个时间很早了，十年前了已经是。那后来之所以这个触动我们抬腿去走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源于对孩子的所处的一个负面环境的一个改变的这么一个尝试。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家老大呢，因为年龄比较小，在班级是最小的，所以学校的生活呢适应的不是太好，经常呢我和孩子一起上学校挨批， 被叫家长， 压力山大哈。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孩子的自尊水平啊，自我评价水平都越来越低。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就比较焦急。我就想应该改变一下这种环境，所以呢就想给孩子休学一年吧。休学一年去干嘛呢？所以就想到啊，那不如跟我之前的 dream list 里边的这个环游中国去结合起来啊。这一年带他去环游中国，同时对他进行一个这种旅行教育。是一种，它是以教育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旅行，它并不是一种以玩为目的的旅游啊。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对，我觉得今天啊，我也看了狼叔这个写的这本书了，写的挺好的。虽然我没孩子啊，但是我觉得能看到一个爸爸在这里边确实下了非常多的心思，就不是像很多朋友到了周末带孩子出去玩其实是一个任务，因为在家里可能更烦，是不是？出去还能消耗消耗孩子的精力，还能亲近亲近大自然。但是你说他有什么设计，我通过这个想让孩子得到什么，可能很多家长没想过，就是让他们放放电，把他们过多的精力消耗完了，晚上回来早早的上床就睡觉，我能刷会儿手机，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的愿望。但是我看到狼叔写的这个呢，它分很多个系列，比如今天咱们先跟大家聊第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爸爸去哪儿，就是带着孩子到底去哪儿玩。 对的， 这个其实也非常有讲究，是不是狼叔？ 是的。这个呢我们要怎么讲呢，就是说假如你的旅行的目的是有教育的话，那么这个是你在我们的这个本书的一个受众范围内哈。如果说你的旅行只是为了娱乐的话，那是你自己的选择，那没关系 ,OK 的。如果你为了教育，我想我在去哪儿这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就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我们要去哪儿。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因为在 中国这个国人的一个传统的旅行中啊，有三大类型的目的地，这个我是做过大概的一个统计哈， 嗯、 占绝大比例，就是第一个是风景， 有、 第二个呢是古建， 嗯， 哎，第三个呢 游乐场是 是啊、不是第三个是这个。寺庙 哦， 哎，这三大类型是中国景点最多的类型。嗯，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其实这三大类型都不是进行旅行教育的优选目的地啊、 哦。 为什么这么讲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嗯， 风景啊、 嗯， 风景。那么这个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孩子尤其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认知的这种视野。基本上是在眼前这个小范围内啊，一花一草一木啊，一树一石一沙啊，是一虫啊，都是这个样子的啊。而看风景是一种宏观审美的能力， 嗯， 而这种宏观审美能力，孩子的认知水平还没有发展到那么大的程度，所以他实际上你带他去看风景这样一个宏观的行为是意义是不大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家的那个老大，我带他去看贵州的黄果树瀑布， 嗯， 是吧？好，几百元的门票，然后你要排队几个小时，终于到了瀑布前。好，他只看了五分钟， 嗯， 然后就趴在地上看蚂蚁和蚯蚓大战了，对吗？那， 嗯， 你就会看到、 非常生气， 生气是不能生气的，对吧？但是你会看到，看风景这件事儿对孩子来说，它的意义并不太大， 诱惑力不大，起码、 因为它不是适合这个孩子这个时候认知水平的， 嗯，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建议去单纯的去看风景。如果我们要去风景之地的话、 嗯、 我建议去那些有典型的地质地貌特征的地方， 嗯， 哎，能够让孩子感受到那个地质地貌的一个形态，然后你会给他输出关于这种地质地貌的知识，甚至你也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勘测啊实验都可以，这样的可能你会、孩子的收获会更多一些， 嗯， 只是看风景这种东西是大人的需求，不是孩子的需求， 嗯 ,OK, 这是第一种风景区、 嗯、 哈，第二种古建。古建有两种，一种呢是这个文化，这个这些古迹， 嗯， 这一点非常好，当然这个承载了很多的历史文化哈。但是呢，这种如果你带孩子，我们多数人其实家长是做不到提前预习、详细的了解的， 啊、 对吧？ 对。 所以你带孩子去，在孩子眼中其实就是一些老破房子 啊，对 啊， 啥也讲不出来、家长。 然后尤其是你有的大人可能会请一个导游，但是这个当地的导游他的水平有限， 嗯、 他可能会讲一些花边的东西啊，一些故事传说，这种东西它不是知识性，它是娱乐性的。 嗯， 哎，所以这种去这种地方对孩子来说，他的收获其实并不大，啊，在他眼中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老房子。 嗯 啊、 对，嗯， 这是一种。另外一个，第二种我必须要吐槽的就是古镇。 嗯。 这是也是古建中的另外一大类、 啊， 全国古镇那上百几百个、到处都有。我们走一全国下来，好多，很雷同，对吧？ 啊，对。 古镇上的那些商品呢、店铺、 纪念品都一样， 店铺啊，然后那些玩乐的设施啊，所谓的体验啊，你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无论是在海边还是在西北， 嗯， 你看到都差不多， 对，都是喝奶茶吃大鸡排， 都是差不多啊。所以你说它是什么？它无非是披了古装的商业街而已， 嗯，对 吧？ 对对对， 你去这种地方 ，OK, 你去了一两个，你感受一下啊，热闹热闹就完了 啊，真是， 你没有必要去总去这样的地方， 嗯、 对吧？ 嗯， 哎，所以其实选择古镇是有讲究的，你要真的是想孩子有所收获啊， 嗯。 就是你要一定要选那种有独特特质的古镇， 嗯， 啊，然后有特别深入的文化体验的古镇啊，比较这种原生化的古镇， 嗯， 哎，这样的古镇才能比较相对合适一些。 哦，就是没有商业街的古镇，是不是？ 没有商业街已经不太可能了，这个、中国这个现在啊，只有相对越质朴一些的还是有一些 啊、 嗯嗯、所以我说这些就是古，这是第二大类文古建类都不是特别适合。 嗯， 不是优选的目的地哈、 嗯。 第三大类就是这个寺庙。 嗯， 中国的寺庙简直就是一大怪啊。 嗯， 一大怪。 嗯 啊，因为你到处你都会看到这种我们可以用这个乌烟瘴气这个成语是最好来形容的，并不是说它的烟火气， 嗯， 而是说现在很多的寺庙实际上它利用了各种烧香啊、拜佛啊、开光啊、什么这个供养啊， 嗯。 大肆的敛财哈， 嗯 啊，这个我就不深入说下去了哈。 对对对， 啊、 大多数寺庙还是挺好的。 这个就是、 啊、 有很多有这样的不好的行为啊。 嗯， 然后那去这样的地方其实不适合小孩子， 起码对孩子没有什么建设意义、 哎、啊，不适合小孩子啊、 嗯 嗯。 对， 可能我们年纪大的，或者说我们有信仰的人，哎，比较合适去。 对， 哎，那小孩子去到这种地方呢，可能就是他的教育意义不是太大， 这是他长大以后的事儿。那、 哎哎哎、 这咱们宗教啊、信仰啊， 哎哎、 这些都是人家个人的事儿、哎，咱们也不过多的干涉人家。 哎哦、 嗯 ，OK， 我那个，所以我说这三大类啊，就是它不是优选， 嗯， 不是优选，哎，所以呢，在我的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呢，主要是讲亲子旅行教育，啊，我们重点要是去什么样的地方， 嗯， 啊，什么地方？那么这里边我就列了。那么大概有四五个， 嗯 啊，四五个。那么第一个，我就重点最推荐的啊， 嗯， 就是这个博物场馆， 嗯， 博物场馆， 嗯， 博物场馆呢，其实这些年开始火起来， 嗯， 开始火起来，因为我想这也是一个必然，就是随着人们的文化审美的情绪的一个水平的一个提高，哈，人们他必然会有一个这样的更高层面的一个需求。所以再加上国家的一个倡导啊，啊，政府方面的引导，啊，所以现在在博物馆这块呢，火了一批，火了一批，然后很多人，很多博物馆实际上也有那个很高的流量啊， 嗯、 很多人去，你甚至你排队，你可能都预约不上。 对， 哎，像这种顶流的就不用说了，北京的像这种故宫啊、 嗯、 博物院、啊、 国博 呀、 首 博呀这种啊， 嗯、 这都是。非常在外地来讲，那也就是还有 炙手可热， 比如说还有什么湖南博物馆啊、南京的博物院啊， 啊、 啊，还有比如说这个 陕西陕博啊、 陕西博物馆啊，这些都是顶流啊， 嗯、 这个博物馆中的战斗机都是很厉害的啊、 嗯， 所以这些大家都很熟悉啊。那么我这里边书里边讲的不是讲这些东西，只是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们走这个全环中国一圈下来，我们去了150多个博物馆， 嗯 啊，那么。我自己的一个研究，一个文献的检索方面的调查， 嗯， 我发现这个是国家有相关的资料，官方资料公布的哈， 嗯， 咱们国全国的博物馆有5500多家， 嗯， 这还是两年前的一个数据， 嗯 啊，我们是无法想象的它有多大的量，啊，但实际上我们熟悉的可能，甚至我们普通人熟悉的可能不超过50家， 哦， 啊， 嗯， 所以实际上这里边有很多的博物馆大家都不知道， 嗯。 只有一些顶流博物馆去的人很多，但是大部分博物馆是人烟稀少。所以我们在这个旅行过程中就去了很多不同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涉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各种行业工业，就是方方面面的博物馆，啊，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有很多博物馆做得非常好。都非常好，就是在我们传统的印象中，在我们没有看之前，很有些人，我们像我，尤其我们这年龄人，在传统印象中就觉得博物馆是。啊，一个展板， 对， 哎，上面有点画，有点 字儿， 有点字，是吧？哎，然后这个就觉得好像也有的大人就觉得没什么意思，是吧？ 嗯、 但是其实现在不是了，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是鸟枪换炮了 啊，对 啊，很多博物馆都是利用这种声光电啊、 嗯、 虚拟现实 VR 啊这种 非常高科技、 AR 的这些技术结合起来，制造那种沉浸式的那种、 嗯、 啊参观的体验，所以博物馆它就像一本。多彩的百科全书一样，它对小孩子是有吸引力的。 嗯， 现在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啊。那么，所以在这一路上，我带孩子去了很多不同的博物馆。然后，我们的孩子当时是8岁，他也能够非常的去沉浸下去，去在博物馆里边去看。 嗯， 哎，然后有很多东西也很吸引他，他也由此又学到了非常多的。 知识 方面的知识、 啊，嗯， 所以博物馆是我非常推荐的一大类， 嗯， 一大类， 嗯 啊，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有很多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啊、 嗯， 不知道，但是我这个书里边呢是有一个参考的手册， 嗯， 这个参考手册会把全国的一些主要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博物馆都会列出来，啊，给大家供大家的一些参考， 嗯 啊，这是第一大类，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这个。也是几乎很少有人去的地儿啊，工厂车间 哦 啊， 这个为什么要去？没想过带孩子去这些地儿。 对，这不是，并不是很多，并不是景点 儿。嗯， 但是为什么要带孩子去呢？就是因为实际上你去工厂车间，你就会知道我们生活中所看到的、习惯的、我们常用的那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哦， 哎，这个可能对我们大人来说，你已经丧失那个好奇心了。可是对孩子来说， 对。 他会有一些好奇心在里面，哎，这个东西是怎么造出来的？那个东西是怎么出来的？ 哦、对， 哎，所以去工厂车间刚好解答了他这个问题。 哦，哎 ，BBC 原来有一个节目就叫《造物小百科》嗯。 哎，对对对， 就是讲你生活里所有的东西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小时候特别爱看那个。 对对对， 嗯 啊，所以就是 去工厂车间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呢，这个工厂车间不太容易啊。 对，我刚才也想，原来是咱的父母可能在那个工厂车间工作，你可以进去。现在咱你咋进那些那个人家的厂的时候，我就想看看这个羽绒服怎么做出来的，人家大多数应该不让进吧？ 就是因为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领域，所以他很多他不知道。 嗯， 其实现在就是在我们全国来讲，可能得有上百家的工厂车间是对外开放的 啊！ 哎，他已经 咱北京有吗？ 北京有 哦， 北京最典型的，比如说这个三元牛奶 哦， 这已经都很早开放很多年的 哦，就大家可以去看怎么做牛奶。 对，他有博物馆。你可以看到牛奶奶业的这个文化，然后你还可以去看走它的车间有一个参观通道，你可以去看它的整个奶是牛奶是从那个采集来到最后制成成品是怎么出来的，哎，这整个车间都可以看，你还可以品尝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奶产品，哎，然后你还可以去有其他的一些体验的活动啊，它是一个一系列的，就是这个是现在有一些工厂做的一个文创产品，哎，都是他们的一个副业吧。 这个也是收钱的，对吧？ 有些是收钱，有些是不收钱的。 哦， 所以就是，就算是他们的一个副业，也算是他们一个品牌的做品牌的一个方法。 对，这个在国外其实挺多的， 嗯， 对吧？我那年在英国的时候，就参观他们那个健力士的那个博物馆，就是那个啤酒嘛，就吉尼斯的那个，就是他们赞助的那个嘛。就是这样，就是你从人家那啤酒桶到那个怎么酿酒，最后教你怎么打那个啤酒，然后你拿那个票还每人能领几杯，是那种。其实大家对那个也非常感兴趣，大人也感兴趣，我觉得。 国内的啤酒博物馆至少有5家以上 啊？是吗？ 对，北京这边的是这个燕京， 有 啊， 咱们燕京也有， 哈尔滨的哈啤， 嗯， 青岛的青啤， 嗯， 广东的珠江啤酒， 嗯。 这都是对外开放的 哦， 都有自己成熟的博物馆 哦， 有相关的动线的旅游的这个参观的动线都是成熟的动线， 嗯、 啊，像你说的这种全套的，就是感受都能下来 哦，那也挺好的。 对，所以像这种不只是啤酒，还有白酒 哦， 黄酒、红酒， 嗯，都有哦。 北京的爱妃堡红酒， 嗯、 然后白酒就多了， 嗯、 茅台酒厂， 嗯， 有中国现在最大的酒类博物馆。就是历史上关于酒的文化， 全都有， 哎，非常巨大的一个博物馆啊，就各个方面的东西都有，包括这个国教1537，对，泸州老窖， 嗯， 啊，你可以去直接到窖那个外面，就1537那个窖，你就可以直接在它的外面去看， 嗯， 能看到那个窖， 嗯， 啊，然后这个它是一个也很深入的体验，啊，到那边能看能吃能学， 嗯， 啊，能品什么都可以一条下来。 嗯， 汾酒厂都可以， 嗯 啊，古井贡都可以， 嗯， 哎，很多， 明白。酒类的博物馆现在非常成熟， 很多很成熟， 嗯 他们这个，但是他主要面向成人的， 嗯，对，小孩喝酒也不太好， 去，对你，他就只能是看看，他尝不了， 嗯， 但是成人是可以尝的， 嗯， 哎，就这样，然后这个， 工厂这是说的，嗯， 对，工厂呢这块。就是说有一些是开放的，那么有一些可能你就需要，可能会需要找一找这个。我在旅行过程我是有找一些当地人， 嗯， 哎，去有一些去 带着你看一看， 看一看，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对公众开放的，其实我们是自己去找去查，其实很多能找到的， 嗯， 哎，当然它开放的时间可能就是相对少一点， 嗯， 然后有固定的时间啊，甚至它有的时候只对团体开放， 嗯 啊，有很多不对个人开放， 嗯， 哎。这个就需要自己去找了， 嗯， 因为大家不关注这个领域，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对对对对对，也很少有人想过要去工厂，就是我到一地儿旅游，先去当地工厂看看，除非像比如人家青岛啤酒什么这种，人家青岛整个有啤酒节，有这个文化，大家会想到。其他的，你就算来北京，也很少有人说我去长城故宫之余想去燕京啤酒厂看看，也没有人提这种需求。 对，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要倡导这个。去很多，我很多次我都讲过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就很少有人会去这样的地方， 嗯， 但这样的地方反而是亲子旅行教育所很合适的一个场所， 嗯， 哎，所以像你比如说以北京为例哈，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有三年牛奶这样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燕京啤酒啊、爱妃堡啊，然后有这个北冰洋汽水的这个厂啊， 嗯 啊，然后还有这个京东的亚洲第一仓， 嗯。 啊，这个物流的那个仓啊， 嗯， 包括这个还有这个中药的药厂， 嗯， 一些药业的一个，它有自己的博物馆， 嗯， 你到那里边去还可以体验捣药啊，制作什么中药丸啊，啊这些体验， 嗯， 还有什么蜜蜂的这个蜂蜜制品的厂啊， 嗯， 有果脯的这个厂， 嗯， 啊，其实北京也挺多的这样，还有循环垃圾的这个朝阳的循环经济这个工业区， 嗯， 你可以感受到垃圾从收集过来到最后处理分类，各种怎么处理。啊，的全都能够都感受到，都了解到， 嗯， 都学习到， 嗯， 哎，非常的就是长知识，实际上是， 嗯， 是我们生活中的知识， 嗯， 哎，所以这个是非常合适的。 嗯， 不光北京啊，河北、天津， 嗯， 都有挺多的，其实， 嗯， 哎，天津的这个有这个什么呢？这个康师傅的梦想探索乐园， 嗯， 啊，还有这个A380的空客的总装线 哦， 你可以看到大飞机的那个总装线 哦 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海鸥表的博物馆， 嗯 啊，就我们那个小的时候都很熟悉的海鸥表 啊， 嗯，啊，你河北啊，河北比如说开滦煤矿， 嗯， 开滦煤矿的博物馆，你可以下到矿 啊，对，等 下 地下这个我知道啊， 当然它那个已经是作为旅游的这个性质了 啊， 不是真实的那个下矿， 嗯， 但是全国其实有很多煤矿是可以下到真实的矿里的， 嗯。 啊，我们这一路就走过啊，煤矿、 嗯， 金矿、铜矿、 嗯， 铁矿、稀土矿、汞矿， 嗯， 我们全都下过， 嗯 啊，所以就是为什么去这些地方，实际上就是让孩子了解到，原来这些东西都是这么来的，啊，这个对于他来说，实际上就是，就很长知识的这么一个部分， 嗯， 哎， 而且很直观，啊，嗯， 对对对， 嗯 啊，这是我这个。第二大这大类比较推荐的哈， 嗯， 那么第三大类呢比较推荐的啊，就是这个叫乡村生活 哦， 哎， 乡村生活 哎，对，因为中国是这样，就是城市有点大同小异， 嗯啊，对 啊，就你去哪一个城市，现代化的城市， 嗯，感觉大，尤其大城市长得都一样 啊，就有点差不多， 对 啊，有独特个性的大城市其实不多， 对。 我只能说重庆算一个， 嗯 啊，北京当然算一个皇城古都嘛， 嗯，对， 重庆的这种山城的这种魔幻的这种方式哈， 嗯， 西双版纳呀，比如说像类似这种傣泰风情啊， 嗯， 这是比较有个性的一些城市， 嗯， 但是总体来说呢都差不多， 嗯， 所以呢，但是乡村却不一样， 对， 哎，全国各地的乡村都迥然不同， 嗯， 有各地的风貌， 嗯 啊。哎，各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都在乡村中是能体验出来的。 嗯， 自然呢，人文的东西，其实在乡村都能体验出来。 嗯， 所以我非常倡导，就是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们要去它的乡村。 嗯 啊，我们去乡村，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本土的植物、自然的一个风貌，我们能看到这个当地的民族的风貌、人们的生活的样子，哎，然后这个一些民间的习俗，啊。这个是你能感受到这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的不同，啊，特别的明显。 对，就是更接近，当地本来的样子，不是被城市化以后，尤其是各个开发商拿到全国各地的这些楼盘以后， 嗯， 你会发现，哎，这地儿看着跟我们家边那小区挺一样。你看，哦，同一个开发商，确实像郎叔刚才说的，乡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旅行目的地哈。咱们上半段时间也差不多了，跟大家先聊了一部分。当然，关于带孩子去哪儿，其实还有很多很好的目的地。一会儿咱们让郎叔给大家接着说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块聊天的是《走去上旅行课》的作者，我们的郎叔哈。这本书也是新鲜出炉。大家也可以自行选购。好，我们也是收拾休息，一会儿回来。 过往我的真的就是我想带你飞，别哭，前面一定有路，苍穹，斑斓的银河。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块来说说亲子旅行，给大家请来的嘉宾呢是走去上旅行课的作者狼叔。来，狼叔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狼叔。 哎，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跟大家聊了一下带孩子到底应该去哪儿，哪儿不建议大家去，说了一部分狼叔建议大家去的，比如说像博物馆、工厂，说了一部分。乡村咱们一开始开了个头，我觉得狼叔也可以再跟大家说说为什么带孩子是适合去乡村的。 嗯，这个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中国的城市呢有点千篇一律哈，城市化进程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嗯， 那么但是乡村呢，它就是保持了一种南北啊西东西的一种差异在，所以我们去乡村呢生活呢，感受在乡村的一些风貌啊，我们能够既能够看到自然的不同，也能够看到一些人文的不同。所以我觉得我是很建议我们亲子旅行呢，到各地我们可以深入到乡村下去去看一看啊，去看一看。 嗯，对。 哎，那么这个去到乡村有几个方法哈。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建议大家亲自旅行自驾的话，咱不走高速。 嗯， 哎， 走国道。 哎，我们走国道啊，省道、县道、乡道都可以。哎， 会不会比较堵？ 这个如果说我们只能在11、17这个这种期间， 哪儿都堵啊， 它肯定是都堵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错开高峰的话，其实这个还是。哎，可以。像我们这次旅行，实际上我们就是走高速就很比较少。 嗯， 我们70%走的都是国道、省道。 嗯， 都是这种。啊，也不是说为了省钱哈， 嗯， 但是省钱是一方面。实际上我们是因为尝到了甜头啊，尝到什么甜头呢？就是我们在这些非这个高速的情况下去开车，我们经常会在路边发现新奇的东西。 嗯， 哎。比如说有人在晒这个谷子啊，就我们大人可能很习惯，孩子很新奇啊， 嗯， 晒晒粮食啊，哎，我们就下去和人家一起晒， 嗯， 孩子也拿着人家的那些晒粮食的工具帮着一起弄，是吧？ 嗯， 哎，我们看到我们在黄河边看到有老妇人在挖花生，哎，那这种东西实际上我们是没见过的， 城里的孩子肯定没见过， 哎，对。然后我们就下车跟孩子一起就跟着帮着人家去挖花生啊， 嗯， 然后那个这个老奶奶还教我们怎么挖，教我们怎么吃啊， 嗯， 我们又知道了原来花生芽也能吃， 嗯， 然后啊等等很多这种知识，哎，然后孩子的体验也很有意思，又像玩一样去体验了这种生活。 嗯 哎，就这样的事情挺多的。比如说人家还有在山西有赛柿子去，我们就跟着一起赛那种柿子 柿饼 柿饼，哎， 啊， 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吃的柿饼原来是这么来的 啊。 对，我们在湖北看到有人挖藕，哦，那个藕塘里边在 啊 船在挖藕， 啊， 哦，原来藕是这样弄出来的，我们就当时去帮人一起弄啊什么，对吧，就加入到人那个生活中去。 嗯， 甚至于呢我还专门的带孩子在广东的时候， 嗯， 哎，小年儿， 嗯， 到那边去体验了一把这个杀猪。 嗯， 啊， 这 个 听着有点 恐怖，这个听起来有点恐怖啊。当然没有让他具体去干这个事情啊，也没有让他看最那个关键的一步哈。 嗯， 这个也毕竟有点血腥。 对， 但是你要知道杀猪这种东西，像在我们这个年纪来讲，我们小的时候，它是一种在中国的农村社会很重要的有仪式感的一种活动。 哦， 哎，每当杀猪的时候，就会左邻右舍、七大姑八大姨亲戚都会叫来。哎，杀完了之后 吃杀猪菜， 吃杀猪菜，然后走的时候还送两脚啊，就那种猪肉啊什么的，就当人情的一个往来，是一个有实一个这个仪式感的一个乡村社交场。 嗯。 所以这种东西现在的城市孩子是看不到的，感受不到的。 嗯， 所以在这个广东路过这个农村的时候，我们就啊专门去找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可以看到的，去带他整个感受了一遍。啊， 嗯， 啊，带孩子去下地去摘菜啊，然后去准备这个杀猪的一些东西啊。 嗯， 啊，然后整个过程，但是关键怎么样的看哈。 嗯， 然后包括后期怎么这个猪肉啊怎么做呀，啊，这个各方面， 嗯， 哎，都体验了一遍啊。 嗯， 就这种非常接地气的生活，实际上就是让孩子他能够感受到的东西非常的多。 嗯， 哎，所以这个这是一点我非常建议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就说可能有些人他不是自驾哈，也不好去农村， 嗯， 啊，那你怎么去感受到当地的生活呢？啊，我们有一个切入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去城市，我们去每个城市啊，我们都会去菜市场啊，我们首先我们会选择我们不住酒店，我们住民宿。 嗯， 啊，民宿是在小区里边， 然后民宿的家庭里边实际上就是可以比较适合孩子，因为你可以洗衣做饭，那么我们就是自己给孩子做饭，那么我们就必然去菜市场。 嗯， 去菜市场那就是本地最能够反映本地这个 所谓烟火气， 烟火气的地方了。 嗯 啊，你到这个菜市场你就会知道，哦，当地原来吃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跟我们吃的还不太一样啊。你比如说我们去云南啊，各种各样的那个草是吧，有那个什么这个水上长的那种花啊草啊， 水性杨花， 水性杨花，你知道这个在丽江大理那边 很流行。 哎，原来这他们吃的是这种东西啊，那孩子都知道了，看到了，然后在市场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啊，人的包括人的装貌也都不一样啊。你在云南大理，你看到那个市场，人们穿的民族的服装有很多，对吧？ 嗯， 哎，然后你在西双版纳，你会看到那市场上会甚至会卖有一些昆虫，对吧？就是你能够看到很多，你像在厦门的市场，厦门巴士是最好的海鲜市场，你就能看到那些。真的，作为北方人，很多没有见过的那些海鲜， 啊、 那种动物，海洋动物，我们完全不是当成一种吃的东西，我们完全是当成一种自然动物的一个状态去看它，很有意思。不光孩子觉得有意思，大人也觉得很有意思。 对，咱不沿海的地方呀、 啊， 你到了人家那海鲜市场，咱就跟傻子一样，真的就是随便拿条鱼你都不认识。 而且很多那种你都没见过，就很少见过的那些东西， 嗯， 哎，觉得蛮有意思。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黑龙江北方的海鲜市场， 嗯， 又不一样。北方的乌苏里江畔的海鲜市场， 对， 又不一样。 它的海域不一样，物产 就 不一样。 那乌苏里江产的大马哈鱼， 嗯， 巨大大马哈鱼，对吧？然后还有那个江里的那种小生物，你平时可能很少见到的，还有什么黄鱼啊，什么啊，它跟我们北京市场又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你就看到这个，你就能看到这个地方的人怎么样的生存，怎么样的生活。 嗯， 哎，他们的一个包括他们的自然环境是怎样的啊、 嗯？ 你就能从一个系统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地方，看一个问题， 嗯、 而不是一个割裂的，只看一个这个方面，只看一个那个东西，而你是能够一个整体的一个去思考和看待这个地方啊、 嗯、 城市。所以，这个是我们去城市旅行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嗯， 哎，就是去菜市场，啊，去菜市场。另外一个，就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可以建议大家亲子旅行去住民宿。啊、 嗯， 因为各地的民宿 现在非常多， 哎，民宿很多，而且呢，有很多民宿做的非常的有特色， 嗯， 有当地的特色。 对， 哎，每个地方的人们的居住形态是不一样的。 嗯， 对吧？你在内蒙古，你居住的就是蒙古包，对吧？ 嗯、 啊。然后你在这个江南水乡，你居住的就是什么徽式的建筑啊等等的，对吧？你在福建，你可能居住的就是那个土围的那个啊，围城一样啊，这个土屋啊。所以各地的那个居住形态啊，你会因为你的选择的不同，你也会感受到不同的这个居住形态。你也是实际上是对你增加你的见识，你对你感受和理解当地人的一个民族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切入点。 嗯 啊，所以我是很这个建议我们去亲自旅行去住民宿的。 嗯 啊， 嗯， 另外就是刚才我讲了可以做饭嘛啊， 对， 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住小区里，你是可以和当地的孩子 一块玩儿， 哎，一块玩儿的、 哦、 啊，所以就之前有人问我说你带孩子出去这么长时间， 对 孩子的社会性发展是不是被耽误了？ 哦， 因为他在外面一个人，他又没 朋友、哦， 没有在学校里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嗯、 啊，我说没有。啊，这个就是一个心理学专业的朋友提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性的问题。 嗯、对 啊，我说没有，我说首先呢，我们选择的是这个更多的是住民宿， 嗯 啊，是和当地人住在一起，所以呢，孩子是经常是有和当地人一起玩的机会， 嗯， 哎，甚至会参加很多当地人的一些活动都有， 嗯， 比如说在侗寨， 嗯， 侗寨的新年要有新年的庆祝。祭祀啊，巡寨啊，这个盛装啊，都是出行啊，那个巡寨出行，我们孩子也都跟着一起去出行游寨啊，什么都是。那比如说在朝鲜族乡，到周末人家就是新人的传统的朝鲜族婚礼 哦 啊，那一个周末可能有四五对 哦， 那我和那个宝妈我 吃婚宴。 哦不，那个只是吃，那还不是、嗯、我和宝妈借了朝鲜族的衣服 哦， 去给人家伴舞 哦， 带着孩子给人家伴舞，因为他朝鲜族婚礼是基本上都是在跳的 哦， 很多的时候都在跳， 嗯 啊，所以我们是 完全的融入进去，给人家伴舞， 嗯 啊，所以人家也很高兴，人家觉得有北京来的客人给我们专门来伴舞， 哦，感觉也挺有意思，哈， 所以这就是你就跟当地人建立起了一种连接， 嗯， 这种连接不是普普通通的啊，那种传统的就是看景啊的那种过客 啊 所能够感受到的， 嗯， 啊，哎，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其实是不缺乏与人之间的连接和沟通的， 嗯， 哎，所以他的对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嗯， 就是他走之前。他的社会性的发展是还处于很初级的很弱的，因为他是一个敏感的孩子，所以他是怕人的， 嗯， 怕生，但是他走了一遍回来之后，就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最近一个月很流行的一个词儿叫社交牛逼症， 嗯， 他现在完全是一个社交小达人， 嗯， 啊，就是非常的善于跟人家建立连接，跟人家去谈论，任何的陌生人他都能马上跟人家就谈到一起， 嗯， 这是现在他一个六岁的孩子现在的一个表现，就是经过了这次旅行这样的一个表现， 嗯， 所以他的社会性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好的， 嗯， 甚至我认为有点过了， 嗯， 对，因为怎么讲，因为在学校中， 嗯， 是他是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会进行他的社会性的发展，嗯，可是这个社会性是一个不够成熟的社会性， 嗯， 因为他的这个群体是相对单纯的一个群体，只是一个同年龄的那个年龄段的孩子， 嗯， 以及更大的老师，相对单纯的一个环境，社会的环境， 嗯， 而他在外面旅行这400天， 嗯， 他所见到的可是形形色色的天南地北的不同不样的这个不同的人的这种一个社会化环境， 嗯嗯， 所以他的那个成长肯定比在学校还要多， 对，他可能按咱们现在的那个意思就是他打交道的人要比单纯在学校丰富很多很多， 嗯， 就是类型也丰富，然后不同的感觉的人他也要接触，而且他到了那个地儿， 嗯， 小朋友又想我得玩， 嗯， 那迅速跟人家形成这种伙伴关系， 嗯，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锻炼他的， 嗯，所以他现在你看刚上一年级马上就啊有很多什么所谓他跟我说今天又是什么见认识了一个好朋友，明天是非常的这种社交性发展的非常好， 嗯， 应该说是， 嗯，对 啊，然后这个我们刚才讲，这就是这个叫 乡村 生活，或者说我们准确的说叫在地生活， 嗯 啊，在地生活， 嗯， 就是说乡村也好，或者是城市的一些更接地气的地方， 嗯， 哎，就是这样这一大类， 嗯， 那么下面还有第四大类呢，就是这个啊，我叫非遗体验， 嗯 啊，非遗体验，那么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实际上这个在全国各省啊，这个。我们国家就是颁布了几项这个有这样的列表，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上百项甚至上千项， 对，它非遗是分级别的， 对， 如果加上那个什么区级非遗市级非遗， 啊， 那就更多了， 国家级的像这个国家级好像也就得有几百项可能都有， 嗯， 然后我们呢就是走到哪一个地方都比较注意去寻找一些这样的 非遗项目， 非遗项目， 嗯， 这些非遗项目呢当然就是它不是很多的时候你都能够看到找到， 嗯 啊，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国家对非遗它是有一个这种大力的促进它发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 啊，是， 哎， 每个地方会有一个部门是专门管这个的， 嗯， 然后就是鼓励大家你去申请，然后国家也会给你相应的补贴， 嗯， 这个其实还挺好的， 嗯，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是在山东的一个市里边专门成立这个市级的非遗的这个项目啊， 嗯， 然后就会找到那个城里边，我说你们这非遗是不是得看起来比较高大上，他说不是， 嗯， 说就是连那个某一个街上有一个老字号他是蒸馒头的，但是他那个什么馒头的工艺比较的独特，说这个也可以申请的， 嗯， 说只要你愿意申请他们会有一个评估完了申请下来就可以，就是这个其实现在种类很多， 对，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啊这些非遗它因为它是各自为政的话它那个个人的流量相对少一点， 嗯， 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省啊它会建立这种聚集地，就是这种把所有的这些他们这个省代表性的非遗都聚集到一个区域来， 哦， 这样就形成一个总的流量池， 嗯， 会带给更多的流量进来会去体验他们也给他们带来收入， 哦， 哎， 文化一条街， 就它是叫一般叫什么非遗类的叫中心啊，体验中心啊， 哦、 或者是什么非遗馆啊， 哦、 一般都叫这种、 嗯、 啊，它就会聚集很多这样的非遗的手工，这叫这个继承人、传承人 啊、 嗯、他们就传承人， 嗯， 然后会出一些项目，这些项目是收费性质的体验， 嗯， 哎。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啊，因为让我们可以不是那么特别费劲的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我们可以一下子还体验很多种。 嗯， 哎，你像比如北京就有一个，北京的叫稻香湖， 嗯， 有个非遗这个非遗馆，稻香湖非遗馆、 嗯、 里边就有几十种北京的这个非遗项目。 嗯， 到那块儿，所以它有点偏远，但是我们到那块儿可以直接体验很多种。 嗯， 哎，你像主要的大城市很多都有啊、 嗯， 成都有一个最大的就是。这个叫成都叫非遗博览园，好像大概是这样一个地方、 嗯嗯、 这个是唯一的目前国内有国际非遗文化展示的一个场馆的地方、 哦、国际非遗 啊，不是，它是除了国内之外它还有一个馆是专门是国际馆， 哦，就是国外的一些、 哎、国际非遗文化展示馆， 嗯、 哦、哎，所以它这个园区特别大，是从全国来讲是最大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你既可以体验国内的这些非遗项目，你也可以了解国际上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 嗯， 哎，就类似的这样的集中的体验的地方很多啊、 嗯、 像什么七彩贵州，贵州那边的七彩贵州的非遗博览园， 嗯， 哎，这样类似的很多啊。那么我们去各地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去做功课，就找这样的地方，找这样的地方，然后到这样的地方你实际上你只要消费你就能够体验。 嗯， 哎，这个就相对有好多了。 啊、 嗯、啊！另外像北京这个现在也有很多什么形式呢？就是这种文化大集的形式。 嗯， 哎，经常是在周末呀，或者是节假日啊，有些会那个 集市、 公园啊，会做这样的活动。 嗯， 把这些非遗的传承者、 哦 弄过来，去然后去当让大家去感受体验一下。 啊、 嗯，各地现在别的外地也都有很多也都有这样的，所以体验这个非遗实际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已经越来越容易了。 嗯。小朋友对这个感兴趣吗？他们会对，因为非遗分特别多类、 嗯、 他们会对哪一类的非遗会感兴趣、 这个可能就是每家孩子就不一样了、 嗯、您的孩子、 我们孩子来说他可能就是更感兴趣的是手工类的这种东西、 嗯、 啊，你比如说这个竹编啊，编个足球啊，他在路上啊，这种、 哦、 啊，比如说这个蒲编啊， 嗯， 比如说这个木工方面的东西啊，啊、 哦 就是很多种了，比如说这个还有什么去做个蛋糕啊，做个什么东西，那就是类似的有很多，像贵州那边的蜡染啊啊， 嗯， 还有这个什么乌镇的这种草本木染啊， 嗯 啊，这种手工类的其实很多很多， 嗯 啊啊。那他我们家孩子可能更习惯于去做这种手工类的东西，他更喜欢。 嗯， 哎，所以在这个一路上实际上也是体验了非常多的。那么除了这些场馆，集中性的场馆，还有一些地方吧你他没有这样的场馆， 嗯， 你怎么去体验？那就是你就需要大人就是需要去做很多功课了。 嗯 啊，我们就深入到有些乡村，我们去找， 嗯， 去找这样的人啊，有很多这样的，就因为去找的时候还会产生很多的有意思的事情。 嗯 啊，比如说在陈家沟， 嗯， 太极拳的那个发源地， 嗯， 陈氏太极、 啊、 发源地、 啊、 我们就想说一开始还没有，我是想带孩子在那儿学一段，学一天两天的这个 太极拳 的。 哦 啊，因为你到这个地方你就要深入去感受体验这个地方的主题特点，就是 太极。 那你说你到这儿来你不学一段太极拳、 嗯、 那不是可行吗？ 对对对啊。 所以我们就在那儿看完了博物馆参观了他们的祖祠之后呢，我们就想说这个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然后再去找师傅。 嗯， 结果我们在找地方住的时候敲门的过程有一家开门的，这个一打开门之后我就看见他的后面有一个大巨幅的海报， 嗯， 上面写着这个陈氏太极拳第、 嗯、多少代传人、 多少代传人啊，具体的多少代我也不太记得了、就他那个就嫡传弟子我说这个是真是得来 全部费功夫哈、本来我们还要一点点去找的、这一下子就好了，那么我住店就可以学全了、 住人家家 对 他是自己开了一个民宿， 对，他住开了个民宿，就这样我们就在那儿跟他学了一些动作啊，学了一些拳，然后还结成了朋友。他甚至去年还来了北京，在北京要教拳。对，就是这 开武馆， 这是一段就是挺好的一个缘分。 嗯 啊，其实这样的事情其实蛮多的， 嗯， 蛮多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去那个 这个梭嘎六角，这个梭嘎六枝牛角苗，它是在贵州。 哦， 这是一个非常偏的一个乡村。 嗯， 就这个乡村是苗族的一支叫梭嘎六枝牛角苗。 哦， 他们的特点是他们的头是像一个牛角一样。 哦， 哎，那么巨大的这么一个， 是做的牛角呀，还是就是真实的牛角？ 是用那个里边是骨架龙骨，然后外面 编起来的 线这么缠绕形成的这么一个、 哦、形状像牛角， 形状像牛角的。 哦， 这个东西你到那儿去，你会发现你根本看不到。 哦， 为什么？因为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他平时也不穿民族服装 啊，对对对 啊，所以你很多地区都是这样，你想看其实你看不到。 嗯， 那看不到呢，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自己去找了。 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在这个村子里啊，就跟各种各样的村民啊，小朋友啊，就搭讪啊，然后去问 啊。 然后后来也没有找到，没有找到。我们知道要走的时候，看见有一个老奶奶坐在那儿，在那个做衣服。 嗯， 我们说他就朝我们一乐，然后他就说你们这个是来过来 游的 啊？我说想从北京过来，想看这个六角苗的这个服饰哈。 啊， 没有看到。他说那你想看吗？我说想看，我穿给你看。 然后哦， 就这样， 奶奶 啊就偶遇 啊， 然后他就穿给我们，甚至他把他两个孙子的那个，正好他是两个孙子 啊， 两个 和您家两个孩子还正好、 啊、给我们家两个孩子穿上 啊， 所以真的是。感受非常的真切， 机缘巧合、 啊、而且他是、嗯、还是三眼枭的非遗传承人 哦， 当地的那个那种乐器 啊、 嗯、然后就他就跟我讲还有一个叫他们那个谷歌 啊、 嗯、谷歌用 这两个传承人，然后他就给我们演示，边演示还跟我说小伙子你好好记录 啊、 嗯、我走了没有人会了这个东西。 哎呦呦呦， 所以当时真的是有一种啊、哎、那种 文化传承的使命感， 就是在拍那个东西 啊、 嗯嗯，所以这种像这种际遇是很有意思的。 嗯， 你在去探访非遗的过程中所能感受到的还不仅仅是非遗， 嗯， 你还感受到了当地的一种文化，一种人的文化的传承 啊、 各方面的一个民族的一些特点啊、 嗯、 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啊，所以这个非遗这块是非常建议大家去感受的。 对，我觉得这个呀就是家长就得做功课了。我觉得今天郎叔跟大家说的这些其实都有一个核心的点，就是家长不能啥都不想，啥都不问你就出去玩了，就是一定想要孩子在这个当中真正能把旅行当做一门课。那我觉得家长首先要自己先做好我是一个随堂的老师这么一个角色的转变，就是当大家出去了以后，好多的家长可能最多的一个状态就是孩子问一个为什么吧，他回答不上来，又问一个又回答不上来，孩子如果老是接触这样的爸爸妈妈，他可能好奇心慢慢也就没那么多了。如果你他问一个问题你能回答上来，然后还能给他讲出来，讲完了以后你还能反问一个思考题、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状态就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郎叔这次跟大家讲的这个意义，就是让大家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自己不要想着我能休息，就是在脑子当中也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有目的的带他去看，包括带他看这个过程中也要预设他可能会提出哪些问题，然后这些问题我要怎么回答他。 是的， 这其实是一个工作量非常大的过程。 对父母的要求很高。 对，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父母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旅行就是单纯的旅行，对吧？可能就像我们小时候好多的旅行一样，你说爸爸带你去了这儿去了那儿，长大以后其实没啥印象，只能从照片当中回忆一下，哎，我好像去过这个地儿，我好像去过那个地儿，但是对这个地儿有任何的印象吗？ 嗯， 可能没有了。以及大人有好多旅行，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状态，所以就希望大家吧，通过我们今天这节目，能够养成一个，别管是带孩子出去，或者是自己出去，做准备，就是把这个地儿真正的玩好玩透，然后还能有所得， 对， 这是最重要的哈。好，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也感谢郎叔哈，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一本好书，也介绍了一个新的旅行的方式吧，我觉得，感谢郎叔啊，我们 谢谢大家， 哎，好，我们下期再见了， 再见。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